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，像开始是那样握着手，就算天快亮。 99.9，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 我的心想唱首歌给你，歌词是如此的甜蜜，可是我害羞，我没有勇气对你说一句我爱你。 为什么你还是不言不语？难道你不懂我的心？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表明，我会对你说我愿意。 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，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，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，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人美男穿上披风，化身超人英雄。虽然你做一呼百诺，万人迷的总统。懵懵懂懂，碌碌庸庸，寻遍宇宙苍穹，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。我不在乎我的平凡辛苦，日子渺小重复，儿时做的梦褪色荒芜。我不孤独，再有你的旅途，我就心无旁骛，陪你看日出，在暮色中漫步。有时晴朗，有时无常，一辈子的天空，我们一起每分每秒穿越同个时空。放下步伐，再不莽撞，闷着头往前冲，用尽我所能珍惜你而从容。我不在乎我的平凡辛苦，日子渺小重复，儿时做的梦褪色荒芜。我不孤独，再有你的旅途，我就心辛苦，日子渺小重复，每一个日出都有感触，都是幸福。我愿无助，背着爱的包袱，走得义无反顾，管他谁笑我执迷不悟，我很满足。 FM 999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 成长来自承认，我终于挣脱怨与恨。年轻总习惯去争论，要别人照我的剧本，满身伤痕，才知道被爱是互不信任。不在乎的眼神，内心悄悄破损。浪漫。

伤心。你是我最简单的快乐，也让我最彻底的哭泣。我要用什么来说爱你？只怕我会让你更伤心。 从海面吹过来，我的心也被暖开。风从海面吹过来，阳光洒满金色的岸。风从海面吹过来，空中飘散海鸟的呼唤。风从海面吹过来，你的裙角在风中摇摆。在北方等着我到来，所以我背上行囊就离开。你说你那边鲜花还在开，所以我要去看你和大海。 想和你见面，可你何时出现？我在爱的边缘，想起和你分手的那天，泪水一点一点，一遍一遍。

就好，这是我们的平调。你无声的问好，我无痕迹的微笑，但人却能忘掉像我们当时的心跳。是谁陪你看着花开花着？如果那是我，如果你也曾想过，只是世界不能在乎我们快不快乐，秋去秋来，我们能说什么舍不舍得？轻轻触碰过，至少不完全错过。只有我爱你。 说爱我的你一样的对着玻璃，用呼吸吹醒平淡的水汽，不料也变得多么甜蜜，在慵懒的天气接着雨点说爱你。看窗外的你，拥抱着爱情，我们一起继续前进， 请感谢他好心折磨。